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公瑾一摆手，哪是这么回事啊？子敬，我不是不想杀刘备，我是要摔杯，要杀他。你没看看玄德身后站的是谁吗？关云长，那乃使之虎将，万将难敌，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今儿个我要是杯子一碎，玄德的头没落地呀，我的脑袋就没了，多险！为此我才没摔杯。哦，子敬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啊，看来此所谓天不灭备也，刘备不该死啊。公瑾一看，行了，你下去歇着去吧。也好，子敬笑呵呵的走了。这功夫刘备呢，领着云长已经上了船了，来到船上，一进船舱，哎呦，舱里边坐着一个人，正是孔明先生。这真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啊。你看玄德这高兴，哎呀，先生，你想杀了我哟。主公啊，您怎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三江口来呀？孔明这一问，玄德愣了，先生，我冒什么风险了？嗨嗨，周瑜有害公之心，您没看出来？他要杀你，你不知道啊？是吗？今日多亏云长，如果没有二军侯相随，嘿，你我就不能见面了。刚才险一险惊杀了孔明，让您把我都吓坏了。哦，对了，先生，方才我在大帐之中，我还跟周都督说呢，想见先生一面，他说您在别营忙于破曹军务，不让我见。您怎么到船上来了呢？感情孔明有打大帐那会儿回来，他就找到船上来，就坐在这会儿等着玄德了。孔明先生为什么在小船上待着？他就为了行动方便，想上哪儿他就上哪儿，水上漂，谁也管不着啊。现在玄德可见着孔明了，嗨，先生啊，您赶快跟我回去吧，我非常想念你，惦念你呀、啊。你在江东这儿我放心不下。孔明一听，那哪能走啊，和曹操一仗都没打呢，我怎么能先撤下去？主公，您只管放心吧，孔明虽然身居虎口，可是安如泰山，就是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您就放心吧。话虽如此，可是我放心不下，不知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主公啊，11月20甲子日深夜，在南屏山下，请您让子龙驾一只小舟来接我。您可别忘了，就是说待东南风起时，也就是我归家之日，东南风一起，我就回家了。孔明几句话说的玄德和云长有点发愣，怎么回事呢？这大冬天的怎么能够刮东风呢？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而且还定下日子来了，11月20甲子日，东风一起，先生就回来了，这能有准吗？这个孔明先生又叮嘱了一句，主公是切记莫忘，您可别把这事儿给忘了。玄德一听，哎呀呀，先生，我忘了什么？这样的大事我怎么能忘？我一定派子龙来。那我就不送主公您了，请您多多保重。说完了，孔明先生这才离开了船只。玄德带着云长回去了，走到半路上，好嘛，从对面来了100条战船，当头一员大将站立在船头上，横卧丈八蛇矛。三将军张飞 张飞干什么来了？大哥上三江口去的时间太长了，唯恐周郎加害，放心不下，特地前来接应。兄弟相会，一块回了樊口了。玄德刚走，曹操的书信下到了三江。曹操给周瑜写了一封信，周都督接过信来这么一看，这信皮上写着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周瑜一看这几个字，腾着火就上来，多大的口气呀、啊、就好像啊上峰给下属写信一样。气得周瑜咔咔咔把信撕个粉碎，啪往底绳这么一摔，吩咐一声，来呀，将下书使臣推出去斩了。子敬赶忙来劝，哎，慢来都督，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人家是来下书来，把他赶出去就算了吗？不行，子敬不必阻拦，我是斩使示威，我非把曹操这使臣给杀了不可。当时让刽子手把这下书人推出去给砍了，把这下书人的首级交给跟着他来的那从人，给曹操送回去了。然后周瑜吩咐一声，击鼓声仗。随着鼓声这么一响，文武就到齐了。周瑜立刻传令，他派大将甘宁、甘兴霸为前部先锋官，蒋钦、韩当为副将，三个人共同精兵一万，把这兵啊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那水性最好的、身体最棒的，多带前功硬弩，我做你们的后队，咱们是兵发曹营，一举进军呢。听孔明先生那个良策，先贺曹操建个水帐，水战当先，杀一杀曹贼的威风。一声炮响，大队人马由三江口就出动了，铺天盖地似的奔曹营杀来了。曹操听说周瑜出兵了，他赶忙派蔡瑁、张允他的这两个水军都督领战船迎敌。曹操啊，没把周都督放在眼里。哼，小周郎，你们东吴有多少人马呀？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你把全部人马都领出来，也不足十万。老夫雄兵百万，周郎，我看你怎样抵挡。蔡瑁、张允率着战船在江面上和周瑜的人马这么一碰面，这蔡瑁、张允呢、啊、知道周瑜厉害，他们倍加小心，就是格外注着意呢。两军一碰头的时候，蔡瑁、张允一看对面战船高悬一面锦旗，上书七个大字：江东大将甘兴霸。坏了，甘宁的先锋是在水面上打仗的人，有几个不知道这位锦帆贼的呀？周都督派他做了正印先锋，这可要麻烦呢。蔡瑁的话还没落音呢，只听甘宁在对面船头大吼一声：你家甘将军在此，哪个敢战船上来会我三合？随着这话声，嘎嘣噌，搭弦刃扣就射了一箭，一箭飞过来是红光崩现，蔡瑁旁边有一位将军中箭而亡。蔡瑁一哆嗦，只见甘宁把弓往空中这么一举，大喊一声杀，哗，东吴的战船就杀过来了。哎呦，东吴的兵将像出水蛟龙一样，不论在船上还是在水里，一个比一个勇猛。蔡瑁、张允当即大败，东吴三路战船是纵横水面， 周都督亲自督战，万箭齐发，曹兵中箭落水的是不计其数。这是曹操和东吴打的第一仗，一见阵就让人家东吴啊给杀了个落花流水。一个是曹兵不习水性，第二啊，曹家的人马也有点过于骄傲了，就是骄兵必败。他们觉得跟着曹丞相一直总打胜仗来着，没把江东的这些军校放在眼里。蔡瑁、张允这俩临时的水军都督也指挥不灵了，败回大营来见曹操交令。说交令好听，两个人进的大帐一看，曹操是满脸怒气。蔡瑁、张允就害怕了，降将吗？哪儿那么容易取得人家的信任呢？找你个什么茬儿？哼，脑袋都有搬家的危险呢。俩人就把这交令啊变成请罪了，个个单腿打签往那儿一跪。曹操手一捻胡须，啪的一下被虎胆一拍：“蔡瑁、张允在，末将在。东吴兵少，我们的人马众多，而反为东吴周郎所败，是汝等不用心交战不成？你们是不是不好好给我干呢？”这俩一听啊，脸都黄了。 哎呀，丞相，并不是这么回事啊。丞相有所不知，青州兵马不习水战，我们荆襄这些水军也多年没有打仗了，偶尔这一打呀，也有点心慌手乱。末将的令旗举在空中，没有人看呢，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指挥，为此才败给江都，请丞相您恕罪。哼，那难道说就这么与周郎打下去不成？ 曹操问的对啊，那打一仗败一仗，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启禀丞相，要想战胜江东的人马，就得苦练水军，以青州军居中，就是您这些人马在当家，荆州水军居外，我们荆州的人马呀在四周围，这样练习一阶段才能与周郎作战。 曹操把脸往起这么一扬，哼，你等身为水军都督，怎么样去操练水军，难道还非得禀报于我吗？ 还不退下？ 遵令。 蔡瑁、张允一人磕了个头，赶快由大帐里头退出去了。俩人回到了水寨，可就商量开了。蔡瑁问张允呢，这回丞相把实权可交给咱们了，让咱们好好操练水军，战胜东吴，咱们这回可得卖卖力气，要是再这么卸了光当的，那可就悬了，难以取得丞相的信任。张允一听这话说的对，咱们赶快去操练水军。这俩把全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可以说一点没有保留啊，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本事，他们就把这战船摆开，是大船如城郭呀，小船来往穿梭，日夜操练。两个人想露一手，让丞相看看蔡瑁、张允不是饭桶啊，等把水军练得差不多的时候，请丞相来检阅。两个人日夜这一练水军呢，就惊动了三江口。周公瑾都督打了胜仗之后，长得胜谷回到了三江，摆宴相庆。庆贺完毕，这天晚上周瑜登高远望，他往曹操大寨这边一看呢，哎呦，这家伙曹营的灯火不单照亮了江面，是照红了天呢。水路是这样，汉路扎营300里，烟火不绝，这个气势可太大了。 哎呀，公瑾暗暗吃了一惊啊。虽然说打了个胜仗啊，周都督这个人他高就高在这里，并没说得了胜仗之后回来摆宴相庆然后就放假几天高枕无忧了，不是啊。公瑾一直提着心，也难怪，他的人马太少了，水陆军兵算到一块儿才6万人，想敌人家曹操100万人马呀。你就算打了这么个胜仗，曹操并没伤筋动骨啊，败这么一仗作为曹营来说不算什么。另外周都督心里也有数啊，曹兵打惯了汉路仗了，第一次打水战，可能船往前这么一开，水往后边这么一流，这曹兵有点心慌了，所以这叫一冲一撞啊。真正要是拉开了战线打呀，恐怕江东并非是人家的对手啊。今儿晚上都督再一看曹营那边这个气势，他心里更不安了，赶忙反身回了大帐，把甘兴霸找来了。甘宁见了都督插手施礼，不知您唤我哪旁使用，还没下令啊。周瑜乐了，兴霸，你给我扎一条彩船呢，越鲜艳越好。甘宁一听，都督干嘛要扎彩船呢？这是自己的拿手啊，他在江湖之中闯荡，那锦帆船驰名于三江啊，谁不知道甘兴霸锦帆贼啊。周都督啊，这叫人尽其才，他让甘宁给他扎彩船，甘宁也乐了，都督，这是咱的拿手好戏，您等着吧。哎，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然后你给我挑10名啊最精干的水手，带几员战将，多备些强弓硬弩，再给我准备一个乐队，你呀统帅着这些人，我领着你们咱们出去玩一玩。甘兴霸纳闷儿，都督真有嫌疑性吗？这儿正跟曹军作战呢，领着我们带着古乐队出去玩去。周都督说这乐队那不是什么元号小号八松长笛大提琴，古代的乐队也不错，笙管笛箫锣鼓号角也怪热闹的呢。兴霸一边扎着这船呢，心里边纳闷儿：都督干嘛扎条彩船呢？等他都安排好了，他来请周瑜。公瑾跟着兴霸来到江边一看，嚯，周瑜笑了，甘宁真能干呢，他把我这帅船给装饰起来了，真漂亮，拿绸缎这么一裹是五光十色呀。就有一样，这个帅旗可不能挂着，把它摘下来。周瑜这帅船呢是一只楼船，高着的呢，就那船心当中起个二起楼子，跟那石舫差不多。帅船吗，他那船又低又矮，怎么指挥呀？可今儿个拿这彩绸彩缎这么一包扎呀，你要是冷眼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条帅船。甘宁下令把那帅旗摘下来，他请都督上船，然后问了一声，都督，咱们这船往哪儿开？那边。周瑜一扬手，哦，兴霸点头出来吩咐水手开船。这船一边往前走着，甘宁一边想，都督这一扬手，那边，哎呀，甘宁心里有点紧张了，那边是曹营啊。他紧张什么呀？甘宁心想，都督您就带我们这么几个人弄这么一条彩船上人曹营干嘛去啊？可是又不敢再问了，甘宁暗暗下令，让这几员战将和那些强弓硬弩手全都埋伏好，等快接近曹营的时候，都督又传一道令，吩咐人奏乐，是鼓乐齐鸣啊。哎呦，这船上这热闹哦。

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 一杯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 北京，北京祥康 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交流有关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在上档节目我们和大家说了，就是一些实病啊，我们有谈到一些素鸡，这个大家怎么去分辨。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这是第一句。而且呢还说到这有些病的复发期和加重期。高发期是指的实病，就叫季节性的疾病吧。上段节目说的肠胃炎、肠胃性感冒，这都是湿病啊，季节性疾病。咳嗽喘，提咳嗽喘这里边又有湿病又有素疾啊。你像有些朋友啊，患有呢是吧，气管炎呐、支气管炎呐、哮喘呐、肺气肿啊、肺心病等等啊，这是素疾。加上这个气候季节一变冷，突然一冷完了感冒了，心病勾老病，这就叫加重和复发。这回大家就明白了，高发期，高发期这里边要细分析。没到这个春秋两季高发期，你去看去吧，医院里人满为患。看病的人主要是主力军是哪方面人呢？一个是老年朋友，小朋友居多，是吧？为什么呢？老了，它的功能啊减弱了，啊紊乱了，啊还有一些旧病啊，哎再赶上那个季节病啊，小朋友因为呢还没成熟啊，啊在发育过程当中，啊相应它的抵抗能力啊，免疫力嘛，是吧低，所以呢季节气候一变化，是吧？一冷一热，一热一凉，坏了，病了。这是主力军，但是也不乏一些中青年啊，所以成为高发期啊。这里边后边说的复发期和加重期啊，有的病呢常年一年四季都有症状，到一天凉了，春季和秋季加重，或者说其他几个季节基本稳定啊，到一这个季节以后完了复发了啊，比如说中风病是吧，复发了啊。血压夏天挺好啊，天热呀啊，天热热胀冷缩呀，血管扩张了， 血管一扩张呢，压力呢，压力和阻力啊，新陈代谢快嘛，所以比较通畅，而这个压呢就不那么高。但是一天凉呢，热胀冷缩，这一缩不要紧，你看天一凉，人们的皮肤是不是有皱褶了？没错，皮肤缩了啊，肌肉，哎呀，人们呢，哎，一动一冷，肌肉也缩了啊，这是你看得到的啊。我们身体内部血管也在收缩啊，血管一收缩，压力增强，血压升上去，这叫什么？这叫加重了，复发了啊。我们先讲了是什么呢？肠胃病，后边我们又说咳喘，所以把这个高发期、复发期和加重期啊，我们给它分析透了，把它展开了啊。所以说我们前面说了清理体内垃圾的重要性啊，宿疾就是这些在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这是外邪啊。我们讲的外邪多一点了，前面是吧，实际上它还有内邪了。你们淤血是什么呀？淤血也是病邪呀，也是病根啊啊，久病必虚嘛，久病必瘀嘛，啊，这个瘀就波及到更深，波及到血了，波及到血管了，哎，造成什么瘀了？所以我们结合着这个季节，我们把这个季节性发病的，我们都给大家说说。第一，肠胃病、肠胃性感冒；二要说嘛，感冒发生咳嗽。鼻炎犯了，气管炎犯了，支气管炎犯了，又喘上了，又上不来气了。还要是有什么病啊？就是我刚提到的心脑血管，血压升高了，啊，一收缩坏了，心血管它也收缩呀，压气、憋气、疼痛也来劲了。哎，心血管毛病，血压升高了，冠心病犯了。哎，有的呢中风，中风是怎么情况下啊？啊，中风我们讲了它的规律啊，是四大杀手啊之一啊。啊，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啊，四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还有一个复发率高，一到十年复发率高达80%。那么什么时候复发呢？它任何病啊，它都有个规律啊，它都一个是有原因，啊，原因是内因外因，还有一个规律啊，春秋两季是高发期，这我们把这些现象给捋出来规律，啊，按照这个规律提前去预防。谈到这个哮喘，谈到咳嗽，那你跟这个脾啊就非常的密切了，是吧？现代医学认为。啊，咳嗽也好，喘也好，他认为什么？他认为就是呼吸系统的毛病，是不是？是，没错。但是呢，传统的中医看法就有所不同了啊，就是咳喘不仅仅啊源于肺，也不仅仅是啊肺的原因。过去说过啊，说过什么呀？哎，说过肺、脾、肾，哎，三脏。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谈到了咳和嗽，这里边呢是两个含义。啊，比如说咳，咳叫什么？有声无痰为咳。什么叫嗽呀？有痰无声为嗽。但是临床你去看，哎，人们往往啊一咳嗽还有痰，是吧？嗓子眼儿有痰呢，哎，他就勾起咳嗽，啊，所以啊，联系的非常密切紧凑。啊，实际上呢，我如果细分，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不一样，啊，就是光是一个咳嗽，中医分的可细了。啊，我们这第一要把它分出来是什么？咳嗽有痰没痰？啊，这要把它分清楚了。说有痰，痰是什么？痰是湿邪呀。哎，所以我们前几档节目就跟大家说了。健脾利湿非常重要，注意清理垃圾。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啊，这个湿停留在我们肠胃，啊，一着凉啊和一吃点硬的东西，坏了， 犯了肠胃炎。啊，这个湿在人体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到。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清楚认识了，啊，做一个体表的，啊，体内的，啊，全面的清理垃圾。所以呢，它不仅仅要解决湿积，就季节性疾病，同时呢，还能把你体内是吧旧有的这个垃圾，利用它什么呢？对应的季节，长夏、通脾对应，啊，我们讲对应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啊，在春天时候我们讲过，是吧？什么叫对应的？在春季对应肝，开肝了，啊，这个门打开了，啊，打开以后它有双重作用。第一，它容易在这个季节由于门打开了，啊，它容易呢为疾病侵入机体入肝提供了方便的时机，啊，另一方面呢，这门开了，是吧？它可以进，我还可以出呢，是吧？我利用这个门打开了，我把体内的垃圾，然后把它清除出去。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谈到养生啊，谈到季节养生啊，特别谈到了传统的四季养生，是吧？这个内涵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大好时机啊！你有这个意识了，比如脾不好，我脾不好呢，这时候呢啊，长夏就前一段吧，你会加重。但是呢，我掌握了这个脾的对应，而且我重视啊，清理体内的湿邪，他又抓住了这机遇，是吧？没有湿邪，很多疾病就避免发生了。啊，我们首先啊，这个湿邪啊，我们结合着的季节性的疾病，常见的吧，给大家说就是一个咳喘。中医讲咳，那分的特别细，啊，不是单纯的现代医学认为是吧？啊，咳嗽就是肺，啊，就是气管啊，支气管不是。中医怎么分？中医有心科、有肝科、有肺科、有脾科，还有肾科。哇，五脏都可以治人咳，但是咳嗽的临床症状不尽相同。啊，你比如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吧？你看，特别是上了年纪、年老体弱多病人啊，有咳喘病，你看他那一咳嗽。他那一咳嗽没有后劲儿，咳嗽两声，你发现什么呢？小便自动流出了，这叫什么？这叫肾咳。你看，还有一种干咳也特别典型，那干咳来的特别的急。干是什么？啊，将军之官，将军脾气比较燥啊，比较急啊，是吧？所以你看他的咳嗽，哇，非常的猛烈，来的特别急。咳嗽呢是一顿一顿的，啊，这就是属于干咳，是这么分的。我们结合清理体内垃圾、清理湿邪，我们重点讲什么？我们再说到这个痰，痰为湿邪。前端呢，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啊借天时去通阳、打通督脉？为什么我们谈到要冬病夏治？啊，我们说的很清楚了。天一凉快，很多人你看过日子，人家啊就把橱柜里的衣服啊、被褥啊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啊，为什么呢？就前一段就太潮湿了，这个湿啊很容易糟蹋家具，啊，这个湿很容易毁坏人们的衣物，一潮坏了，时间一长，糟了。看见这些现象。但是你看不到这个湿邪在我们体内的危害性，所以我们经常用我们看得见到的这些现象啊来去比喻，来去悟在我们体内的它的危害性。所以这去的这个湿邪，我们谈到了咳嗽有痰和无痰，这样呢我们大家就知道你有痰的应该怎么办。有痰的应该提前做好利湿，痰为湿邪嘛，如果这个湿邪在你体内，我们重点谈的什么？啊，除了谈湿病、季节性疾病， 我们谈它为什么加重，为什么复发。哎，这重点说这些年老体弱啊，有老病病根的人啊，你就明白了，它为什么在这季节又加重了，又复发了，因为它有原料还没生产完了。说我通过夏天，哎，我去通阳去，我去助阳去，我打通督脉去，哎，是不是把你体内那些湿邪？所以这方面跟大家讲呢，它是有关联的。那什么关联呢？你阳气如果特别强，你体内就不容易有湿邪，这是一个。另外，你有湿邪，它会什么？它会阻阳。它阻断阳之后，它耗阳，阳气越不足，哎，它湿气呢越得逞。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这个病啊，哎，斩也斩不断，理理还乱，为什么呢？它纠结在一起了。有湿邪可以阻阳，可以耗阳，阳气不足又造成湿加重，形成了恶性循环。他说你怎么样给它摘钩，不让它继续啊在我们体内啊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哎，这就是一些年老体弱多病有旧病根的人，如果明白了四季养生，你明白了每一个季节重点该做的作业，认真去完成了，这就改变了恶性循环的趋向，从此他就能踏上了什么呢？健康之路，是吧？我到春天我调肝，哎，我到夏天我调心，哎，我到长夏我调脾，我到冬天，是吧？到秋天我调肺，到冬天我调肾，啊，这一年下来把我们脾胃肾，啊，心肝脾胃肾做一个全面的，而且有重点的，他得先前一步。你这一说呀就说深了，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不能听懂，他得先前一步。你比如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准备什么呢？秋季发病我们提前做工作，防嘛，防火也好，是吧？防洪也好，都是提前的。所以在中医养生就是提前一个季，当季用简洁的话说，当季主要的任务防，还隐喻着为下个季做铺垫。你夏天养好了阳，那你长夏的湿呢，它就给制约了，它就减少了。四季养生在当季，重点是干什么？防，为夏季做什么？做铺垫。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9月21日、22日、23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验方大全一本，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哎呦李老师，我真那个激动，我跟您连上线了。 哦， 我呀干了好几年了，我收获挺大。 是吧？ 我就是真是您真是为了人为人民服务啊。 应该吗？ 真是我们说不出来的那个。 哦， 我也不会说啊，没有什么文化。 意思都明白了。 啊， 意思明白了。 我呢就是我跟您回报我的这个收获吧。 来跟你分享分享。 啊，哎，我通过那个您的讲跟我们指导吧， 嗯， 教给我们方法吧。 嗯， 我每天呢都是做这个早上起来三步曲五步操。 嗯， 晚上呢泡脚， 嗯， 还有那个做这个磕子脚摆腿， 对， 推肚子， 嗯， 我收获挺大的， 嗯， 那个血压吧， 哦， 稳了， 稳了， 还有这个原来我脂肪肝呀， 哦， 我也胖，原来我特别胖， 特别 130斤，我才1米5点多一点 哦， 我这个也不高，还挺胖，现在我110斤。 哦， 有时候108斤， 减了 啊！我特别精神、 哦， 我通过喝这茶吧， 嗯， 反正我人家都说我不像78的， 嚯！ 我现在呢，就人家都说我60多岁， 哦， 跟儿媳妇一块儿出，人说我们是姐儿俩， 给咱降半了啊！ 有一个小孩2岁，但是叫太太，你不像太太。 哦，小孩都说不像太太， 喝吃咱们这个吧，这个、喝咱们这酒， 对， 人家都说我脸面特好，真的， 哦、 我确实是脸面特别好， 自己感觉也不错，是吧？ 啊、我特别有精神， 哎， 要是没事我特别爱干活， 哦， 特别爱帮助人， 哎。 人家一说有什么病，我说你赶紧泡脚。我说咱们这脚上60多个穴位呢。 嗯， 我说我通过吧，我反正我泡脚，每天我都泡脚，谁上我们家来， 嗯， 我就熬一大盆子，一人一盆脚泡脚。 哎， 我就是坚持泡，反正我这个通过这个就这个脚吧， 嗯， 哪一痒痒，我那咬了吧，我一抹， 哎， 立马就不痒痒了。刚才就咬了，我就抹完了，又不痒了。真 多方便。 通过吃我喝这茶吧，我反正我有精神。您别看我78了、 嗯， 我特别爱干活了。 啊、哦。 我原来吧，我脾气不好。 嗯。 通过您说吧。 嗯、 泡脚，红花加盐。 对。 那个湿疹吧，红花加花椒。 嗯嗯。 要风受了风吧，我就加艾子。 嗯。 有寒吧，我就加姜。 嘿， 我都记住您的这话。 你看 这酒吧，哪疼了一抹，抹几天就不知道。我这胳膊有一个， 嗯， 就那个脂肪瘤，这胳膊啊， 嗯， 做了。 哦， 这右胳膊做了，我上班时候就做了。 做手术了。 这啊、嗯，就是这个给做了，拿出来啊，是那个跟鸡油似的。 嗯。 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我这胳膊也有了，我就不做了。 嗯， 我说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我就，喝咱们那个了。 对， 反正不知不觉的，反正就没了。 哦， 我还就是说，我挺信服您这个的。 嗯， 就是说我跟谁都说、啊、这个喝这， 嗯， 真是，精神也有吧，肚子里头那开始喝排毒，哎呦排又排好几天，我都害怕了。怎么老上厕所呀？ 嗯， 哎，喝几天这肚子就瘪了，就不那么大个儿了。要不那肚子挺大个儿的、 哦， 挺矮的个儿。 那个非常危险。 真寒碜，我挺那个注意这个形象的，就是说自己呀、啊 嗯， 这美呀、啊。 对，这人多大年纪都讲美嘛，是不是？ 啊、那个，这是我自己的收获吧？ 收获。 还真不小。 嗯、 脂肪肝也没了 哦， 我这原来我这个那个血糖吧，你我检查什么都高，干我什么都高，我特烦。来，我就通过这个喝这一罐， 对， 做人这个自然法呀、啊， 嗯， 我现在脂肪肝也没了， 嗯， 也不那么胖了， 哦， 还挺能吃 哦。 哎，我这个我姐咋那年我做完这个胆结石吧， 嗯， 给我胆也取消了。我说我早知道这祥康，我不弄这个呀，就您这我知道晚了， 知道吧？就我们来晚了。 我这个就是啊，做了这么一手术，我不是您是我吧？这老头都80多了， 嗯， 我还得照顾他。 哎呦， 所以我呢不能上养生堂，不是您的好学生也，我还不能老去。我有时候、 嗯、 您知我什么办法吗？ 嗯、 我这干这电话就等于我去了，我问老师， 嗯， 我有什么什么问题了？ 对， 哎，老师就跟我说哪儿，哎，我就自己按摩。 对， 这回呢，我这个收获呢，都是我感谢李老师啊， 嗯， 您的真是这个医德啊，简直的都给大伙儿啊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在日军随后的反扑中，一个连的中国军人除四人幸存外，其余全都捐躯。 快，再给宋军长发急电，急电！卢沟桥为宜，北平为宜，整个华北为宜。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前线指挥部内，负责驻守北平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正在焦急地下达命令。日军已经聚集兵力，准备对北平发动总攻。究竟是战还是退？危急关头，第二十九军仍然没有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佟麟阁早就忍无可忍，他们等待的就是一纸作战命令。 七月八号上午，在江西庐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接到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电报后，已经站在巨大的军事地图面前埋头思索了两个时辰了。从地图上来看，很显然日军之所以要占领卢沟桥，是因为那座桥扼守着平汉铁路。一旦日军控制了这个由北平向南一直延伸到华北大平原的交通要点，不仅可以把整个北平收入囊中，还可以打开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中国的大门。对于蒋介石来说，卢沟桥事变突如其来，却又在意料之中。 卢沟桥事变，日军进了宛平城。请注意事变这个词儿，这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人很精明，也很狡诈，特别善于在细节上做文章。卢沟桥是事变，九一八也是事变，济南五三惨案他们也叫济南事变。把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说成是事变，好像这是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是个意外，也许是误会，是擦枪走火，甚至起因责任都可能是在被侵略的一方。实际上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北要么是蚕食，要么是巧取豪夺，总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1937年7月6号起，日军就开始在宛平城下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枪口炮口对准了中国守军阵地。 侵华日军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然而此时的蒋介石仍未下定抗战的决心。就在蒋介石还犹豫未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向全国发出通电，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机压倒了阶级矛盾，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随之调整。早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就已经开始为必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做精神准备。这是1935年8月的蒙古的戈壁荒原，中午的太阳灼烧着大地，一眼望去，黄沙万里，荒无人烟，看上去这里也就根本不会有人来过。但是实际上从这里一路向南，可以走捷径到达陕西省北方的黄土高原。突然一阵狂风来袭，漫天扬沙，沙尘慢慢散去后，一个牵着骆驼的商人出现了。他抖了抖头上的沙尘，揉了揉眼睛，缓慢地前行着，看上去他已经疲惫不堪了。 这个人其实叫李玉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已经一年了。李玉英这次一个人穿过沙漠走回国来，正是为了向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他化名张浩，从蒙古入境，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牵着一只骆驼，一路穿越沙漠，要去到陕北和中共中央会合。而这时候，李玉英的身上带了一份重要文件，一份影响到了中国抗日战争进程的重要文件。1935年12月17号，在延安北面的子长县瓦窑堡镇，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林玉英从苏联带回来那份重要文件。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八一宣言。这份档案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寄存的，一起来看一下。无论各军队间过去或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该停止内战，以便于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是1935年8月1号形成的，它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而提出来的。这个宣言提出来的时候，中共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他们刚刚翻越了嘉丁山大雪山，准备进入松潘大草地。1935年11月中旬，林玉英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陕北。然后他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会开了9天，1935年12月25号会议做出了决议，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日军发动1965总攻，战局恶化，军情四伏， 悲不国耻，忍辱偷生6年之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始。 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又将如何推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三集《同仇敌忾》。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争取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联合抗日的机会，灵活地调整政策。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首次公开地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1936年5月5日，中共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氏，对国民党政府其他要人称为南京政府诸公。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政策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主导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迅速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策，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然而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3个师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 各师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考察，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庐山谈判未获结果。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对卢沟桥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与幺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并肩指挥作战，誓死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整连整排的中国守军被炸死炸伤，但是他们丝毫没有退却，仍然同仇敌忾，顽强坚守阵地。 最终这场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中国守军的伤亡在2000人以上。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英勇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的时候壮烈殉国，南苑落到了日军的手里。7月29号，日军占领整个北平。7月30号，日军侵占天津。二十九军将士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平津之路，用他们的牺牲唤醒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 北平不但是华北中心城市，还是整个长江以北最重要的城市。此前是清朝、明朝、元朝的都城，它浓缩了中国古代文明，珍藏着传统文化精髓。它还是五四运动发源地，新文化运动大本营，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这座古都沦陷，意味着中国人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退路，再也没有妥协忍让的空间。正如一首救亡歌曲唱的那样，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卢沟桥其实有2声枪响，第一枪是侵略者打的，第二枪是抵抗者打的。有了这第二枪，卢沟桥七七事变就不再是第二个918事变。在背负国耻、忍辱偷生6年之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这个时候，距离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还有2年时间，整个欧洲笼罩着一片绥靖主义的阴云。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国已经开辟了。日军占领了平津，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军威武力深信不疑，痴心妄想要在3个月灭亡中国。至少在他们举行入城仪式的那一刻，他们可能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陷入一个巨大的泥潭当中，他们中间很多人将会迎来他们人生的灭顶之灾。 1937年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国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1937年8月13日，上海的黄浦江上如往常一样平静。日军突然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终于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8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先后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挩。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 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在大雨中站着已经整整三个小时。1937年八九月间，红军部队的广大基层官兵就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中执行着中共中央的一道命令。因为从这一刻起，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换帽子，全体都有换帽子。 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在战场上连死都不怕的战士们却僵持在这里。他们虽然已经戴上了八路的臂章，可却不愿意脱下头上的红军帽，因为他们很多人想不通，他们曾经遭遇国民党五次围剿，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翻雪山过草地，多少战友牺牲在了国民党的炮火上，多少战友命饿死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陕北，落下了脚，现在却突然要他们摘下头上的红军帽，换上这青天白日的十二角星帽，他们想不通。大雨中，很多战士都付出了生命，连长只好苦口婆心地跟战士们讲道理。他说：“你看这萝卜，它的皮儿是白的，是它的心里边是红的呀。”其实我开始也想过，可是朱老总已经做了表率了，他说的多好。不管我们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只要我们发扬红色的本质，我们的心就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告别红军帽吧。在下背景在流，这么大的雨流到嘴里竟然感觉是咸的。抗日这两个字重重地敲在每一个战士的心头，终于他们默默地摘下了红军帽，戴上了八路军的帽子，大雨中全体将士的喊声震天响。 为同胞，为民族，为国家，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为同胞，为国，为国家，我们坚决抗战到 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苏台兰谷》。旧院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至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诗人李白离开四川故乡，开始了一段游历生活。在途经湖北安陆地区时，经朋友撮合，他与前任宰相的孙女喜结良缘。在之后的十余年间，李白度过了一段潇洒自在的生活，不仅游历了江南的许多地方，还写下了一批出色的诗作，本诗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苏台兰谷》是一首怀古诗，诗中提到的苏台指的是苏州的姑苏台，这里本是春秋时期吴国宫殿的遗址。诗文的大意是，山上荒台与残破的宫墙对着新绿的杨柳，山下采菱人的歌声中一派春光锦绣，昔日这里的歌舞盛典早已消逝，只有那曾经照耀过吴国宫里人的西江月依然高悬天边。姑苏台的由来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密不可分。相传勾践知道夫差喜好宫殿美景，于是他用重金财物贿赂夫差手下的大臣，鼓励夫差大肆修建宫室，并广纳天下美女置于宫殿之中，以供夫差玩乐。夫差不知这是勾践的计策，便招揽能工巧匠，大肆营建吴国王宫。姑苏台正是在这一时期修建而成的。大规模的修造宫殿耗尽了吴国的财力，最终导致夫差死于勾践之手。随着历史的烽烟逐渐散去，姑苏台一词已经成为了后世诗人在描写江南之时经常会引用的一个典故。在李白的作品中，除了本诗之外，还有《路走姑苏台》和《姑苏台上乌栖石》等诗句流传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姑苏台的遗址也早已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后人对于姑苏台的具体位置也开始出现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姑苏台的遗址位于今天苏州市西方的灵岩山上。灵岩山以山上有一块酷似灵芝的石头而得名。灵岩山景致独特，山中遍布嵯峨的巨岩和嶙峋的怪石。此山的西侧还出产用来雕刻苏州的名产成泥砚的石料。对于喜好奇石异物的游客而言，灵岩山是到访苏州不能不去的一处景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姑苏台的遗址位于苏州市著名的石湖风景区之内，当地政府甚至在景区里重建了一座姑苏台。石湖景区位于苏州城西南郊7公里左右，属于太湖的一个支流，素有吴中胜境之称。境内碧水青山，山水辉映，加上茂密的古树与奇花异木，凝聚了江南田园之美，非常符合苏州这座园林城市的风格。